选来接阿文。 Go Show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影音，七点钟冷笑话给你笑笑笑笑笑了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。Go Show 笑笑笑。 Go Show 笑笑笑，你知道今天笑什么吗？如果你现在有喜欢的女生或者是男生，但是我不敢表白，我害羞，没关系，现在教你一招啊！哎，这招呢是暗示他你在喜欢他，这样呢他就知道了啦。到底什么方法呢？ Before 揭晓答案，你先猜一猜我的冷笑话先啊。什么食材加在一起煮的话暗示着我在喜欢你呢？那今天有一位听众呢，他信息进来告诉我说，就是番茄加鸡蛋，因为不管怎么炒啊炒啊炒几次呢，都还是你，就是类似番茄加鸡蛋，你怎样炒呢，它还是番茄还是鸡蛋哦。可是这个应该是他知道我喜欢他了，然后就去撩妹，就用这个方法应该是 work， 但是现在对方不知道我喜欢他，你突然跟他说番茄鸡蛋怎么炒呀炒都是你，他会莫名其妙哈，为什么都是我？因为他都不知道你喜欢他嘛。所以这个 no no no， 我只能给大家暗示啊，它是有三种食材。第一种食材呢，它是肉；第二种呢，它是我们平常在生病的时候呢很适合吃的；第三种呢，它是给你 protein 啊，在某快餐店呢是有出现这个东西的。三个加起来就是等于暗示着我在喜欢你了，大家赶快猜猜吧。手机故事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。欢迎听过的歌曲，来自有长进的肆无忌惮的爱你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。国炫笑笑笑，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，很喜欢你啊！但是我只能在暗恋，不能明恋，不能光明正大，因为我不敢表白，我害怕。没关系，这招姐姐现在教你，你要猜一猜先呐、啊，什么食材加在一起煮，然后你送给他，就是在暗示着你在喜欢他了。什么食材呢？刚刚有听众呢，就是猜应该番茄加鸡蛋，因为你怎么炒呢都是番茄跟鸡蛋，不会变的，就像我的心不会变一样。但是不是啦，你对你另一半这样表白的话还 OK， 但是你对呢人家不知道你喜欢的对象呢，他会莫名其妙你在说什么的，所以不对不对。我有给暗示，第一道食材呢它是肉来的，第二个呢它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应该吃的，第三个呢就是给我们 protein 的，然后在某快餐店 K 开头的快餐店有出现的啊，想到了吧？我给了很多暗示暗示暗示呢，我再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猜一猜啊，三二一，答案是你要加鸡、加稀饭、加土豆泥三种食材，煮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炒鸡稀饭泥，那个炒鸡再加那个稀饭再加土豆泥的泥就是炒鸡稀饭泥了，你就可以去暗示了。学起来，如果你想要表白的话用这招，你煮这道菜肴给他吃，他就知道你在喜欢他了。那除了喜欢吃这道菜肴之外呢，我也超级喜欢看这部火热的剧集啊，七根新剪啊，它是有流量小生呢宋威龙和刘浩存呢主演的悬疑推理剧集啦，喜欢看的你呢不要错过，你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呢率先点播七根新剪了哈。手机故事 Beyond Trend 秀 故事笑笑笑，可能我今天太饿了，分享的冷笑话呢都是跟吃有关的，食物有关了，毕竟七点钟就是吃晚餐的时间了，我饿了饿了。 OK， 第二个冷笑话也是跟食物有关了哈。世界上最讲公平啊，公平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他觉得是哪里一个食物、啊、 最讲公平的食物我觉得应该是苹果吧，因为长那个苹果的苹，它那个形是公平的苹嘛，然后就会想到是苹果这样子 啊，因为公平公平嘛，苹果里面有一个瓶字，那应该是一样的意思，苹果等于公平。 但是不对呢，我是讲食物嘞，不是水果嘞。水果的话，苹果就对啦，但是食物嘞 ，Jesslyn， no no no。然后这里有一位听众呢，他就是猜一猜是不是 pizza， 毕竟每个人分到的 size 都是一样的。哎，真的嘞，很神奇哦。那个店员哦，切那个 pizza 的时候，真的是每一个几乎差不多一样的大小。哎，我没有吃过，就是特别大块、特别小块、特别大块啊。当然，那员工应该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，不然怎么成为那个快餐店的员工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 no no 不是 pizza 啦，那么简单的咩 no no， 大家还可以再猜一猜啊，这个东西是你每天都会吃到的，呀一粒一粒的，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。手足够炫 beyond trend， 你知道？ 我不知道， 你懂不懂？ 我不懂。 喂，听我在勾炫笑笑笑，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嘞。歌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小鬼的《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》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，歌炫笑笑笑， 歌炫笑笑笑笑什么嘞？就是跟公平有关的。世界上最讲公平的食物是什么呢？刚刚有网友猜的，刚刚有听众猜的，应该是苹果，因为苹果那边的苹呢有一个苹字。应该是跟平公平有关吧，但是呢不是跟苹果有关的。而另外一位听众呢，他就猜应该是那一个披萨，因为每一块切出来的都是一样的 size 的，所以就是很公平。这两个食物都不是啊 ，no no 啊！我要给大家一个 tips， 就是呢，这个东西你是每天都在吃的，然后是一粒一粒的。如果你没有吃干净的话，传说呢，传说而已啊，他们说你就会找到，就是另一半你会找到很多痘痘的男生或者女生，这只是传说，我不知道啊。我给他这样明显，应该知道了吧？大包都爱答案，世界上最公平的食物是什么？三二一，答案是饭 rice。为什么？因为饭肥。公平的英文就是 fair 嘛，然后饭加一加 fair 就是饭 fair 了，饭很公平的。那我现在也是很公平的，老板们，如果你要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啊，介绍你啦，你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ganza 啦，让你赚更多啊，不要只是我们公司赚嘛，我们要公平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结合大师级的专业分享，还有真实成功案例 MC 的现场演示，绝对是你非一般的生意聚会啦。7月16号 Rofo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，就由我 YY 盈盈了哈，马上到 astromedia.com.my 报名吧。只限呢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，位置有限，先到先得哟。手机 GoShen Beyond Trend， GoShen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盈盈。听过的歌曲来自飞道尔的合照。飞道尔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7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，地点会是 Miri Indoor Stadium 啦。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买的不卖秀的空，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 的 AY 参加游戏呢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啦哈。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AY。 现在来到了尾声了，7点尾声要干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来玩心理测验。今天要测什么？就是30秒测出你是职场的哪一种崩溃人呐。首先问你的问题，如果老板临时啊交代一份文件，限制你呢30分钟以内要交啊，你会怎么做呢？ A 的话笑着点头，心里骂出声，然后 B 的话假装镇定，其实完全没听懂， C 的话打开电脑开始呢搜索一下模板， D 的话抄前辈的旧档案改一改就交咯。如果是我啊，我应该会是笑着点头，心里在那里骂咯，对哟，我要下班了，还要叫我做这个叫我做这个文件，你知道我现在是7点钟下班的嘛，你给我的薪水是做9到7而已啊，我会骂很多骂很多。那代表着我是哪种崩溃人呢？内心炸裂型的。 对，非常的正确。我宁愿呢，就是我内心在爆炸，也不要呢，让我的外表呢，样子看起来很爆炸。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场合呢，大家都很尴尬。我生气的话也解决不到问题吧，对不对？你生气的话会怎样？老板就会炒你咯，因为你顶撞老板嘛，顶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哎，算了吧。那你自己本身是属于职场哪种崩溃人呢？想要玩一玩的话，去到国学 IG 的就可以玩了。守住国学 Beyond Trend。